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欢迎乘坐知识路，是单刀赴会， 请勿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北齐昏君高阳喝醉了之后，经常在屋背那房脊上奔跑，大臣们还有深受其害的奴婢们，少些人没一个不祷告的，保佑皇帝平安吗？不是，都保佑他一失足最后啪叽摔起来，头朝下摔死得了。您想这点人缘吧。大伙也纳闷啊，这房脊过去那中国建筑是翘脊飞檐斗拱的呀，那得有多大地儿啊？很窄，相距也相当远，两头相距最近的也得200多尺呢。那平时工匠们上房都得系着绳子，一步一步慢慢往前挪，怕那脚蹬秃噜了哗掉下来，那不就伤着了吗？这皇帝怎么练的？他喝着酒在底下走道都晃悠，怎么在上面跑起来一跤都没摔过，甭说掉下来呢？这高阳是命大，不该死在房上啊。对于文臣武将还有这些人的家属，高阳也没少了施以暴虐，即便是他父亲那一辈的老臣他也不放过呀。有一个大臣自以为是他的叔父辈，数了他两句，陛下好自为之。这高阳急了，他把这老臣抓起来绑在大殿上，他自己按倒拳击那么练习，倒了这老头100多拳呢，生生把这老臣活活打死在文武群臣的面前呢。大伙心都寒了，心想这皇帝也太没人性了。由于他这个高阳杀人简直上了瘾了，有大臣杨金暗中从监狱里拉出了大批的死刑犯人。为什么呢？他发现这皇帝拦不住，要杀谁的话，反正这些犯人也是死刑，就让他杀呗。可是就这样到最后也供不应求了，因为这高阳杀人他成瘾，一杀就不是3个5个，每天得杀好几十啊。那么这一批死囚专门有一个名号叫供玉囚，供是供应之供，玉是御花园之玉，御用之玉，合着这批犯人就专供皇帝杀着玩啊。高阳每杀犯人都是首自任杀，不用别人代劳。渐渐的，高阳杀人当游戏，每天杀掉的人数是与日递增啊。他有一个非常受宠爱的嫔妃，姓薛，这位薛妃是高阳从他堂叔高月那儿抢来的美人，长得很漂亮，要不他怎么会抢过来呢？也很恩宠他。有一天早上，这薛妃斜靠在床头正在那梳头呢，高阳突然想起这茬来了，他曾经被我的堂叔高月霸占过啊，怎么现在能跟我在一起？我是帝王啊，你不抢他他能来吗？他突然神经质发作，这个皇帝是剑不离手啊，他随手拿过剑来，把这薛美人的脑袋咔哧一刀就砍下来了。您说这不是疯子，这什么呀？杀完不算完，把薛美人这脑袋奔他揣怀里了，他坐车来到了东山。到这儿干嘛呀？头几天定好了，今天在东山这个地方要大宴群臣呢。大伙儿刚刚到齐迎接陛下，一举杯，高阳突然从怀里奔就把薛飞的脑袋给瞪出来了，啪往那桌中间那盘子那儿一放， 大臣们拉下傻一半，这吃饭怎么放人头啊？高阳命人把薛美人的尸首给我运过来，也摆面前这桌案上，亲自当了大伙的面看看，我给你们把它拆了。拆了啊，他亲自动手把这美人给肢解了，怎么叫去肉，怎么叫剔骨，隔筋除内脏，剁下美人大腿，他还做了个肉琵琶，安上柱弦，是自弹自唱啊。好嘛，一坐静雅莫不丧胆，这高阳连饮数杯之后唱了几支小曲儿，哇他哭了，佳人难再得，可惜呀可惜，怎么呢，这么好的美人我到哪儿找去，我怎么把她杀了呀，赶快厚葬爱妃吧，就把这些零件又装棺材里了，他自己散发不行，大哭送葬啊。哎呦，这一连串的举动说明这高阳病得可不浅，可这样的人怎么当了皇帝，大臣们怎么就不把他除了呢？时机没到啊，大臣杨殷等人勤于政务，所以虽然军昏于上，但仗着这些臣民于下有干实事的人，所以北齐的国事还没有说腐败糜烂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杨殷是个忠臣，同时跟高阳有亲戚，他是高阳的姐夫，高阳的姐姐嫁给这杨殷了，就这样杨殷活得都提心吊胆，有时候高阳半真半假拍拍自己屋里那口大棺材，知道吗，这就是给你杨殷预备的，这杨殷是唯唯诺诺不敢多言。天宝十年的时候，这位酒精中毒已经达到深度的高阳皇帝吃不下饭了，天天不能吃饭只能喝酒。六月的这天，他忽然问高氏的女婿，东魏的宗亲，当时被封为彭城王的袁绍，他问袁绍，汉光武帝刘秀何故中兴啊？袁绍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意思呀，老老实实作答，因为王莽没有把姓刘的全杀绝。哎，高阳点头狞笑啊，你这句话回答的太对了，他连忙传令诛杀东魏皇室25家啊，跟那皇帝那宗派越近的家死得越快，远征呢，远征也没留着，男女老弱尽皆杀死，就连这彭城王袁绍也被他关进地牢，饿得最后直吃衣服，活活噎死了。在这年11月，恶贯满盈的高阳终于酒精中毒而亡，多大岁数，时年31岁。高阳死后，他的太子高殷继位，高殷自叫正道，聪明好学，温裕开朗，有仁君之度，但是高阳活的时候并不喜欢这儿子，觉得太子高殷得汉家性质多，不似自己，不像自个儿这样，高阳自以为自己是鲜卑人，实际他也是汉人，不过是鲜卑化程度比较重罢了。太子长了15岁的时候，有一次高阳在那个御花园里边练杀人呢，让太子用刀试试杀人，这是什么教育啊，当时太子面有难色呀，可是皇父的命令他哪敢不听啊，战战兢兢去杀呀，连砍了好几刀都没把犯人的脑袋砍掉，高阳这气呀，来到近前当一脚把太子就踢一边去了，上前用马鞭给他又来了一顿鞭子。惊吓之余，这高音呢，从那会儿起说话就有了高音了，怎么高音了，叽撩叽撩的，而且有点口吃，时不时的也发病，什么病啊，神经病，思维不正常，这实际被他爹给吓的。但是高音总体来说为人还是比较儒雅的。现在高音即位，即位后不久，他的叔父常山王高演，就是在他父亲这一辈里边最孝顺那叔叔，也开始夺权了。高演等人在自己的母亲娄太后的支持下杀掉了权臣，废掉高殷， 把高音这结结巴巴的皇帝废为济南王，高演自己登上了帝位，这就是北齐的孝昭帝。高阳临死前曾经跟高演说过这么一番话，说日后你夺我儿子的皇位，夺就夺，你别杀他。高演当时吓得汗流浃背，实际他心里还真这么想的，马上跪倒安慰他的兄长皇帝，我不能那么做，现在自己真造了反了。高演字叫延安，是高欢第六个儿子，他跟高阳是同母兄弟，一个妈生的。史书说他幼儿英特，早有大成之量，成年后身长八尺，腰带十围，一望风表，迥然独秀啊。高阳作为皇帝应该说是昏君暴君，高演经常忧愤行于面容啊，他实在是看不惯。高阳也知道自己这个皇帝还是很忠心的，说只要你在，我就可以放心行乐，你帮我管着国家不就完吗？虽然如此，高演也没少了劝这皇帝哥哥，有时候劝急了，这高阳也是真记仇啊，也发脾气。仗着一次酒醉，高阳把多少位从前东魏皇宫里的美女统统赏给了高演，今儿都给你了。转天高阳酒醒不记这事儿了，别是我兄弟从我宫里抢走的吧，也不知道是真忘了还是假忘了，也许是找茬吧。下令命卫士们用大铁刀那刀把敲打这高演，你想这是铁刀，玄玄就把这位常山王给敲死，这回算给这高演提了醒了。赶等这一阵敲伤恢复过来之后，再也不敢劝这高阳了，你随便玩。自打自己的侄子幼主高音继位之后，大臣杨音就想夺去高演的兵权，怕他造反。可是架不住宫中有一位娄太后支持自己的儿子，杀掉了杨殷这些大臣。公元560年9月，娄太后下令高演继位，改元皇建，幼主高殷被废为济南王。娄太后不放心，登基典礼之后，她特意嘱咐这高演，你可别让济南王出什么事儿啊，言外之意千万别杀了他，那是我喜爱的孙子。高演是明君呐，既当大位知无不为，择其令取考松明时啊，他把这个哥哥高阳所有不对的朝廷政令全都给改过来了，加之他少居大位，很明白这朝廷治国吏治都有什么变化，怎么去任用官员。他勤勤恳恳，不酗酒，不好色，应该说这高演还是高齐政权中一位比较不错的君王。高演呢也是一个孝顺人，娄太后有时候得病卧床不起，他作为皇帝可以十天衣不解带，成天没黑没白就伺候在皇太后的病床前，亲自煎药，煮得了尝尝烫不烫，极尽人子之孝心呢。史书说他有爱诸弟，无君臣之隔，对兄弟们不错，对大臣们也关心。同时高阳又雄谋而有断，善思维，善判断，知其国富民强之际，他打算跟那西魏的宇文氏一决雌雄，以避其父高欢一生未尽的事业。高演生平最大的一件错事马上就要发生了，他带队人马巡行来到了晋阳城，他的兄弟长广王高湛紧随其后。这高演一路上带了好些算命的，给他算算自己这皇帝位能坐多久啊，有人算说邺城那儿您得去一趟，为什么？邺城有天子气哟。高演一听邺城，那不压着侄子高音了吗，前皇帝被废为济南王就压着邺城啊，赶快离开晋阳奔邺城啊，派人带毒药给侄子喝。这小皇帝高音挣扎不喝呀，这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大伙儿你都明白，那你也得喝呀，要不我们就完了，掐着脖子给灌下去，然后是连毒带掐，算把这小皇帝给折腾死了。 死这年高音才17岁。为此高演事后经常做噩梦，为什么？他觉得言不由衷做亏心事了。梦里边经常看见是自己的皇兄高阳带着杨殷一帮大臣就在他眼前晃悠，恶狠狠告诉他，你等着，有一天非报仇不可。这是一种自责在梦境中的体现。这种幻觉折磨的高演身体是越来越差呀，渐渐的病情就加重了。他还特别相信这巫师神汉，信这巫术，请大伙来给他做法事，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在弥留之间，他仍能看见他的兄长高阳其余皇宫那梁栋之上，就在那房脊上坐着，冲着吐舌头瞪眼睛做鬼脸。这简直是临终前的一种幻觉了。由于就在这一段时间里，天门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日食，大白天天黑了，老百姓讲天狗吃日啊。这高演更迷信了，他强撑病体率军队于教场讲武以验之，想以张弓射箭互相练习武功这种形式来避避这邪气儿。这种张弓射箭互相练习即所谓验胜之法呀。到哪练习呢？讲完话得围场先打猎，找一个人少的地方啊。带队刚走了一半，高演皇帝坐在马上突然受到惊吓了，草丛中刺楞一下子动静一响，钻出一动物来，这一下把这马给惊着了，稀啦啦啦啦啦啦，这战马一声暴叫，高演一个不留神当姚姐那马背上就栽下来了。大伙一看什么动物把皇上吓这样，野兔。皇上这胆儿太小了，这人一病胆气都弱呀，这一摔不要紧，肋骨给摔断了，好几根肋骨骨折。古时候这肋骨骨折可是一个很难治愈的毛病，为什么？这骨茬一旦要是坏了，很可能往里边一错，扎着肺或扎着别的气脏，造成更大的伤害，接骨也不好接呀。现在高演摔了好几根肋骨，很快生命垂危。母亲娄太后特意来探视探视病情，哎，突然想起最近这些时日怎么没见着孙子高音呢，就问这高演，陛下济南王何在呀？高演偏赶这会儿清醒，他张张嘴半天没吭声，闭眼不回答。老太太问了几次，见儿子都故意不吭声，心里就明白了。娄夫人是大怒啊，你把那孩子杀了吧，不听我的话你死了也活该哟。让这母亲气得简直不知说什么好了，一跺脚拂袖而去。高演临终幻觉不断，一直在床上整衣跪伏磕头求饶，大概是他向幻觉中的兄弟还有那些大臣的鬼魂们在求饶吧。公元561年年底高演病死，时年27岁。临死前他让自己的同母兄弟长广王高湛入继大统，亲手还写下了一将无妻子，至以好处，勿学前人也。当时那妻子古汉语里边指的是媳妇跟孩子们，不单指老婆，跟陷害有区别，也就是说你对我的老婆孩子可得照顾，别学前朝那样随便杀都杀干净了。没想到这位北齐的齐武成帝高湛答应的挺好，事后做法可大相径庭。这高湛是娄太后跟高欢第九个儿子，此人仪表规洁，按史书记载这应该也是个美男子，外表虽好但这人性品行可极差。他的哥哥高演病重的时候，他就准备发兵篡位，正好有那巫师给他占卜算卦，结果是不利举事，静则吉，你得安静安静。高湛这才没动手。很快高演病死了，建议高湛没地，这就是那北齐的武成帝改元泰宁了。高湛初继位 是以高演元太子高百年为乐陵郡王，以胡妃为皇后，以自己的儿子高伟为皇太子，一切都安排妥当了。这高湛是原形毕露啊，他闯进他二哥高阳家里，高阳皇帝已经死了，高阳的媳妇还在啊，夫人李氏那是他的嫂嫂。我就高湛一见着嫂子，自己先二话没说把自己衣服脱了个精光，他要强奸他的嫂子。李氏拼命挣扎，高湛恶狠狠地看了看李氏，你要是不答应我，我马上我杀了你儿子。李氏无奈只能依从啊，一来二去李氏怀了高湛的孩子了。李氏的儿子太原王高绍德那一年15岁来拜见母亲，李氏这挺大肚子，他不乐意看见儿子呀，为什么呢？儿子要问着我爹死了好长时间了，这孩子谁的，你怎么回答呀？可是高绍德早听手下人说了母后已经怀孕了，他隔着帘子嚷了一声，母后有身孕而已知道，您是为这个不见我的吧？这一句话说的李氏在屋中万分羞愧，竟然流产了。高湛闻听说李氏流产，他气急败坏马上赶来，一看死婴是个女孩，好啊，你杀了我女儿，我就杀你的儿子。他派卫士把自己的侄子高绍德按在庭院当中，当着李氏的面用刀把就敲这侄子的后脑海，那还敲不死吗？当当当几下，劲儿大就给敲烂了，一边敲一边骂，当初你爹打过我，你怎么不劝着呀？现在这孩子才15，当初他爹打你高湛的时候那孩子不还小吗？嗨，这高湛就是找茬要杀人，谁能劝得住他呀？李氏大声痛哭啊，死去活来，最后落发为泥，看破红尘了，消灭了二哥高阳的儿子。他又想起六哥高演了，高演以前那旧太子是自己的另一个侄子，就那乐陵王高百年呢，这高百年还活着呢，这也得除了，命人召这侄子进宫见驾。高百年知道这一进宫是凶多吉少，临行前摘下随身所带的玉珏交给了夫人作为纪念之用啊。进宫之后，高湛高高上座，阴沉个脸儿，命准备好的武士揪住这侄子是拳打脚踢呀、啊。打着这个侄子高百年是狂吐鲜血呀、啊，实在是喘不过气儿来，趴在地上有气无力倒出这么一句话来，阿叔饶命，我愿给您做奴仆，我不当王爷了，我就做您的奴隶，您还不能饶我一条命吗？高湛起身看了看他，你想的倒好，一伸手又在那武士腰里边他把那刀就抽出来了，苍啷一声拔刀出鞘，照着侄子这胸口一刀就给扎死了，然后命人把侄子的尸身扔到御花园那水池之中，池水浸红啊。他还怕这太子命大，万一没死呢，又亲自派人到后花园看着人把这太子尸体捞出来埋了。这位高湛这凶虐劲儿比他二哥高阳也差不离了。您想想当初他的六哥高演对他可是相当不错呀，要是烦他能把皇位传给他吗？他竟然如此杀害人家的亲生儿子，这算报恩吗？高百年的妻子王妃夫人闻听夫君死讯，手里边紧紧攥着丈夫临走前给他留那玉珏，再也不说话了，也不吃饭了，一个多月活活饿死了。临死的时候玉珏还紧紧地握在手中。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北齐的高湛把自己的侄子都杀了，这位九王爷当上皇帝之后也够能折腾的，满朝文武没有不怕他的。他就没有宠爱的小臣吗？有啊，有一位何世开最受他的宠爱。这位何世开先祖最早是西域的商人，原来父姓叫素和，后来定居在临漳，渐渐的向中原靠拢，就光姓这一个字儿，姓何了。高湛当王爷的时候特别喜欢一种下棋，这种棋叫卧槊呀。何世开也是卧槊高手，俩人成好朋友了。再加上这何世开善于吹捧，会弹琵琶，很受这位高湛皇帝的宠爱，俩人磁场相吸，很投缘呐。有时候这何世开公开的奉承这皇帝高湛，捧的别人都听着假，就高湛自个儿爱听。怎么捧呢？说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地也，您简直要说您天子都冤得慌，您就是天，好吗？这高湛也回答说，卿非世人也，乃是神也，你也不是普通的世间人，你是世间之神呐。嘿，这一唱一和，对仗工整，捧得多圆呢。当了皇帝之后的高湛更是须臾之间离不开何世开了。何世开为了报答皇帝之遇之恩，也没少了劝谏，劝谏高湛好好治国吗？反正是打这招牌说的，说自古帝王尽为灰土啊，尧舜贤君，桀纣昏君，死后有何区别呀？陛下应该珍惜少壮之年，及时玩乐，一日快活敌千年呐。国事尽可让大臣们去办了，何必自己劳心费神呢？他就这么劝这高湛。高湛一听，太有道理了，什么商纣夏桀跟唐尧虞舜死后都是灰呀，人活着可不就得玩吗？对，打这儿起这高湛三四天也不上朝，十天半来月了，不好意思的在朝堂那坐一坐，关键性的文件签个字就完了，都不带发言的，待一会儿就坐不住了。那小太监一看他不高兴了，马上就宣布散朝啊。这何世开胆子多大吧，他居然敢勾搭高湛的胡皇后，他连皇后他都敢往前靠拢。结果这一对帝王夫妻明知道却谁也不计较，这三口是其乐融融。高湛在27岁的时候，天象出现了彗星，有太史官奏称说，出现彗星是除旧布新之象，当有易主啊，也就是说该有新皇帝出现了。可这会儿高湛一算，北魏东魏凡是姓袁的皇族杀得差不离了，都被我那二哥高阳杀干净了，六哥高演的时候还有个侄子高英可杀呢。那么现在的高湛一想，我已经把自己的侄子高百年杀完了，为了应天下，与其让别人造我的反，不如我主动禅让。高湛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太子高纬，他自称为太上皇，这不就算易主了吗？实际大权还在太上皇手里抓着呢。高湛的大哥高澄的儿子河南王叫高孝瑜啊，高孝瑜听说自己这老婶皇后跟那做大臣的何世开俩人老下棋，一下下一宿，这成何体统啊。这高孝瑜就来见皇帝了，告诉高湛九叔，这样可不行。结果高湛还急了，你小孩子家你管我们家的事儿干嘛？在一次酒席上， 这高湛命令自己的侄子高孝瑜是连喝37大杯酒啊，那还不醉吗？让人送他回家。半路上给这侄子嘴里就灌了毒酒了。这高孝瑜酒中毒一发作，他浑身难受，自己疯魔的投水而死。年纪轻轻，一片忠心就被这皇帝叔叔给毒死了。高孝瑜的三弟河间王高孝婉听说大哥被毒死了，天天恨得扎草人射箭以泄心中私愤。据说这草人就是他九叔高湛，有朝一日我把你射死。也有说这草人是何世开的，甭管怎么说吧，何世开得到这信儿，愣说这是射皇帝。他告诉高湛说，高孝婉您那侄子拿草人当您了，他泄私愤呢。高湛命人把这侄子抓来了。高孝婉一个失宠的姬妾趁机诬告啊，说高孝婉画陛下图形，夜哭切齿啊，反正哭着直咬牙。其实那幅画像是河间王生父高澄，儿子是想念父亲半夜里才哭呢，故而对峙流泪。高湛一听也不管真假，把这侄子抓进宫中，命令卫士用鞭子抽打高孝婉。这边打着侄子，高湛在座上饮酒观刑啊。侄子高喊阿叔，那是你新叔叔吗？高湛把酒杯往地上这么一摔，啪嚓一声，谁是你叔啊？你怎么敢唤我做叔啊？高孝婉那脾气倔劲也上来了，不仅不改口叫陛下，反而是振振有词，我不管您叫叔叔管谁叫啊，我乃神武皇帝高欢的嫡孙，文襄皇帝高澄的嫡子，魏孝敬皇帝我是他亲外甥，为什么不能叫你一声叔叔呢？啊，当高湛一脚把那酒桌踢飞了，拿大棒来啊。少些人不敢说话，递过来大棒子。这残暴的皇帝亲手用大棒子把这侄子的两条腿给打折了。这高孝婉活活疼死了。应该说坏事做尽终招报应。公元568年，酒色过度的高湛病重了。临终前他拉着何世开的手大叫，别辜负我啊。也不怎么个不辜负他，怎么才能叫对得起他？嚷着嚷着没气儿了，死时候刚刚32岁。世子高纬继位，改年号为武平。至此北齐政权进入了后主高纬时代。这齐后主高纬在当儿皇帝的时候挺老实，大概是坏事都让他老爸干完了吧。当时他是个孩子，没什么做坏事的能力。赶等到他老爸高湛死了之后，高纬也当了5年皇帝了。这5年皇帝当的其乐融融的，当的也壮了胆儿了。打这儿起，他这荒唐劲儿也超过了他的祖先呢，被后世称作是恶君昏帝的楷模呀。历史上的皇帝要有多罪恶多么昏庸，就应该以他为代表的。史书记载，这后主高纬是幼而令善，及长颇学缀文，看这意思还是挺上进的一孩子，喜欢读书嘛。15、16的时候，他的皇帝父亲高湛死了，那打15、16他就开始当皇帝。郝玄被自己的亲弟弟高演给推翻了。高演是北齐武成帝高湛的二儿子，很受高湛宠爱。这高湛活的时候经常代替父皇高湛在含光殿办公。这二儿子当时办公多大年纪啊？才12、13。你别看他年纪小，少年人老成大度，王公大臣很尊敬他。高湛在世的时候，高演的玩具服饰，这么说吧，一切待遇跟那位皇太子高纬一模一样。后来高纬不是提前继位登基了吗？那这父皇是太上皇，他的这个规格有时还高于皇帝高纬呢。有一次在高纬那儿，他看见有新进贡来的一种水果，什么玩意儿啊？我怎么没有啊？哥哥有，我就不能没有？ 他一口气把那水果都吃了，回来之后就去找他的父皇。你想想，这高演他够多么看不起这皇帝高伟。高演是生性威猛，脾气大，也很勇敢。也不怎么，这孩子天生这喉咙不太好，经常患喉疾。医生看了半天之后决定用钢针呢扎入他的喉咙，大概是要把那脓包给挑烂喽。这算是一种外科治疗方式吧。高演告诉大夫，您就可以看准了下针，别伤及我就行。大夫吓得扑通跪那儿了，我那叫刺杀皇亲，哪有大胆量啊。啊，高演一笑，您别紧张，手一抖可就不好了，您扎吧，那可疼啊。哎，大丈夫还怕疼吗？这高演仰着脸张着嘴儿，一动不动，任凭御医用钢针入喉啊。他眉毛都没眨，眼睛毛都没动。这外科手术很成功，把这嗓子疾病给治好了。大夫一看，哎呦喂，这位皇子真乃是天神附体呀。高演经常找他的父皇高湛，说我哥哥不应该做皇帝。他说那高北坏话，为什么？他太怯弱了。高湛有一段时间也曾经想废掉少帝高伟，立高演，可是因为高湛死得很突然，算暴死，高演并没有得逞，被自己的皇帝哥哥封为琅琊王。偏偏高湛的宠臣何世开跟这位二皇子高演，他们俩不对付，都在皇帝面前互相说坏话。何世开就在后主高伟面前造谣，说二皇子手中兵权过重，恐怕将来有反意呀。他让这小皇帝高伟解除高演的兵权。高演听说这消息之后，是先发制人呢，假称是奉了皇帝旨意，把何世开骗到了御史衙门。何世开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到那一看，这高演在这儿，吓傻了，也晚了，吭哧一刀被人把脑袋就剁下来了。本来高演原意是只杀何世开，我这一杀人他就特兴奋，这是遗传神经病基因在发挥作用吧，他受不住了，杀来杀去奔皇宫了，也不哪边撺掇呢，让他去杀那皇帝高伟。高演真就带着禁卫军3000多人奔宫殿闯来。高伟听了这信儿，吓得痛哭啊，对冯太后说，有缘的话我就能见着您，要无缘的话我恐怕就跟您永绝了。他下旨意急召大臣进宫保驾，有老臣胡律光连忙进得宫中，闻听皇帝说是他的二弟啊，嗨，胡律光乐了，龙子做事本来就不和凡人一样，他哪是真正造您的反呢？他是一时脾气犯了，这是一个过错，只要陛下您露露面，这些人少年们舞枪动棒，他们就会臣服于您的脚下，不会造反的。那真造反，造反一个不留全杀了啊。是吗？小皇帝高伟一听，我有这么大本事，那我就露露面吧。果不其然，听了胡律光的话，他炸胆的出了宫了。这一露面，高演的手下那几千人呼啦一下全散了。天子就是天子，谁敢上前杀他呀？大伙都走了，高演站那傻了，他原地不敢动了。胡律光上前拉着高演的手，你是天子的弟弟，杀个人算什么事儿？不就杀何世开吗？杀杀了吧。他把这闹事的皇帝领到大殿了，高伟已经正襟端坐了。胡律光跪倒在地，陛下，琅琊王高演年少不懂事，成人以后不会这样，望陛下宽恕啊。原先在高伟走出来震慑群贼的时候，这不已经谈妥的事儿了吗？答应要释放高演。这会儿也不怎么着，高伟突然来了精神头了，一向懦弱的高伟脾气忽然暴涨，走到弟弟的跟前，冰巴下来俩嘴巴，由得弟弟高演身上把那刀拔下来了，想把弟弟砍了，那倒没有，他用这刀把照着这高演的后背就一通乱抽啊，咬牙切齿骂了老半天才把高演放了。 他又亲自用弓箭把高岩那些还没有杀尽的党徒都给射死，肢解曝尸以泄怒气。哎，大伙一看这皇帝不懦弱，感觉杀起人来也挺残暴，这又是他们高家这种神经质的表现。高伟的母亲冯太后怕大儿子把二儿子杀死，就把高岩关在自己的宫中。高岩每次吃饭前，这位太后自己先尝尝看有没有毒啊。几个月之后慢慢就放松警惕了。这一天太后睡觉睡着了，高伟偷偷的跑到宫中骗这高岩，咱俩出去打猎去。这高岩也不怎么想的，居然信了。这位失势的小王爷不知这是一条毒计，跟着他哥哥就出来了，被人家的武士反绑起双手，用袖子堵住嘴，背到了皇帝的宫中，咔哧一刀啊，把脑袋剁下来了。这小王爷死时多大呀？刚刚14岁呀。高演的四个姨父子也都生数月而忧死。14岁就生了四个儿子，结婚是够早的。皇帝的位置是被他哥哥高伟给坐稳当了。来年7月，高伟就把那功臣胡律光，当年救驾那老臣也给杀了。而这胡律光大人是位极人臣，打他父亲那一代就给这高家父子卖命，这是功勋呐。也被皇帝高伟以商讨国家密事为由，把老头骗到后宫，用弓弦给勒死了。胡律光这么一死，可把北周皇帝周武帝乐坏了。北周是哪儿啊？就是原先那西魏啊。西魏皇帝死后，宇文家族取而代之，建立了周，历史称为北周。北周周武帝一听胡律光死了，齐国这是自毁长城，高兴的全国大赦。高伟屠戮功臣之后，把目光又转向了亲族。被视为文襄皇帝的高澄有6个儿子，第四个儿子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那位兰陵王。兰陵王叫高长恭，历史上记载着高长恭那是地地道道、远近闻名、众人心服口服的美男子。你看高家出美男子也没有长得高长恭这么英俊，说这兰陵王高长恭容貌美丽如仙洁妇人，那个皮肤长得跟美妇人一样，又白又细，所以他打仗就吃亏，怎么他不像杀人那样啊？为了上阵杀敌人，给敌人以威慑，所以上阵前他戴一个铁面具吓唬众人。实际上你别看这高长恭长得这么漂亮，那武艺很高强，杀人很勇猛，只可惜这相看得太没有威慑力了。自打有了铁面具，打起仗来谁也不知道他是谁，以为是天神附体呢。在邙山那一战，他辅助高湛取得大胜，武士们吟唱歌谣，最后留下那么一曲叫兰陵王入阵曲呀、啊，边唱还边跳舞，这舞就叫戴面舞，就是这面具舞啊。齐国国人颂唱传扬，高长恭声名显著。后主高伟比较忌讳这兰陵王，有一次他问这兰陵王高长恭，你打仗的时候深入敌阵，如果失利的话后悔也来不及呀、啊、言外之意，你那么玩命，万一受了伤怎么办呢？兰陵王高长恭一听，陛下，这是家事啊，家事亲切，不知不觉我就冲进去了。这话说的本来是效忠皇帝，为什么国事家事咱们都姓高啊，我这是为了您我才玩命的呀。可偏偏高伟就对兰陵王家事这俩字儿特别忌讳。什么家事啊？那是我们家事，怎么会是你们家事呢？慢慢的对这兰陵王高长恭他就产生敌意了。高长恭有所感觉，未免横死，英明一世的兰陵王得了病根本就不治， 就在家等着。公元573年，高伟派人送来了毒药。高长恭明白，迟早有这么一天呢。把妃子正式叫到自己床前，说我忠心世上，为什么要被皇帝毒死呢？他是问自己的妃子吗？更是在问自己呀。他的妃子哭着让他见见皇帝，说说情。兰陵王摇摇头，天眼岂能随意相见？现在他已经下决心让我死，见又有何意呀？是引毒而亡。那位说，这位能征惯战、握有兵权的兰陵王怎么就不知道造反呢？尽管历史上有很多有悖儒家正统思想的人改朝换代，但是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大伦几千年来毕竟深入人心。这位兰陵王高长恭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他不可能去造反。虽然自己死得很冤，皇上让自己死，那就只有以死报恩呢。这样的事情历史上也有不少啊。你比如说春秋战国时期，伍子胥的父亲那不是让他们哥俩前去赴死吗？伍子胥跑了，他哥哥就死了呀。还有梁朝开国皇帝萧衍的哥哥被杀之前不还献计策呢吗？应该把自己的弟弟萧衍骗过来也杀喽。结果萧衍造了反，建立了梁朝。这兰陵王高长恭就属于严格遵守伦理纲常的这么一个代表人物啊。他这么一死，把那雄才大略的北周皇帝可高兴坏了。这位周武帝即位的时候，正赶上北齐高演废高音自立，北周还一直打不过北齐呢。每年冬天，周国的兵马一捣碎两国界河上的冰，那就看出来他们担惊害怕了。为什么？不能让这河结冰，要不然齐国军队要踏着冰过来不就麻烦了吗？感到高湛在位后期，反过来变成是北齐的人捣碎河冰，他们怕人家周国人马打过来。可见周国此时国力已强于北齐呀。高湛一死，后主高伟再一继位，这高伟先杀了老臣胡律光，又杀了皇族勇将高长恭，这些都是亲者痛仇者快的措施啊，可让这北周上下君臣高兴了一个不亦乐乎啊。他们打了一仗又一仗，是扩兵掠地，日复一日，下了一城又一城。高伟当时的宠信小人们天天是宴饮无度，陪着皇帝高伟带刀走马，从不安生，光知道玩了。而朝臣们呢，谁也不去管，谁也不去问。皇帝一看朝臣们提意见就瞪眼珠子，再不就要吃人，说不定哪天脾气一犯就把你宰喽。大臣们谁也敢怒不敢言，人周国的军队就打过来了。过了黄河，兵临城下，高伟还在那玩呢。有人劝他，国家灭亡了算什么呀？陛下，人生如梦，只有行乐才对得起这短暂的一生啊，接着喝吧。高伟大喜，是酣饮歌舞，日以继夜，这算什么？这叫临死前的疯狂。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遗时光》。